你的眼睛有着忧郁的肯定，我也不会再去回避这样的难题。像昨日的梦，请你的泪意已泄露了谜底。从一开始就一直继续，会有美丽的结局。虽然宿命安排你是天，我是地，我了解你，不论你是我是云，不愿别离，好像你是风，我是雨，永远相信真爱，除了悲还是会有喜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文永贵。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